是吴孝贤， 他是王思维， 我们是即兴妈妈。 我们今天呢的主题是求助，嗯，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有从定义了一下什么是求助，什么是求助，然后我们也会聊聊为什么要求助，以及为什么不求助，嗯，以及这个求助就是在我们的心里求助有哪些坏印象跟好印象，嗯，然后也会去聊聊求助 在即 求助，对对对，求助这个概念在即兴剧的世界里面的一些这个那个什么， 这个 包括一些我们发生过的一些真实案例小故事， yes， 经验谈之类的，这样 然后也会也延续到就是在生活上面， 是的，特别是在妈妈生活 之后跟求助的 关系， 嗯哼，这是单字接龙吗？ 不只是双字接龙， 双字接龙， 对对对， 嗯，以及在最后， 是的， 我们会给观众什么呢？ 一个小讯息， 一个 悲歌传书，呜呜，所以记得要去收信哦。 Yes， 好，那我们就开始喽 ，Go。 求助，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 求助。 是的， 什么是求助？ 我们一直在眼神交流。 是的，是的，是，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求助？ 就是，请求帮助。 嗯，对，嗯，请求帮助。对，通常这时候你会有一个需要，要另外一个人。或是另外的一群人的帮助，嗯， 对，嗯， 就是 help， 就是倒沙缸。哎呦，这台语标准吗？我不知道， 请把人倒沙缸， 倒沙缸， 对，对，嗯，那这个人为什么会要求？ 因为有时候就是真的会累啊，哦，就是， 啊，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有自己能力就是不足的时候， 就是会有有限的时候，会有那个有限性发生， 会有脆弱的时候， 嗯，我好 哭什么， 我真的我好脆弱。 OK OK， 为什么要？对啊，对，就是因为人就是一个不一个在这个群体的世界里面，我们就 不是， 对，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 一个人完成， 对，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 就我们不是孤岛，人不是孤岛， 是的， 随便讲一个讲一件就是一定要两个人才能完成的事情， 生孩子。 Yes， 还有生孩子之前做的那些事情， 对，种种的，随便就可以想到一大堆。 是的，嗯，那人为什么不求助？ 不求助，就是可能无法袒露自己的脆弱啊。哇， 这个，或者是不想要。让人家知道，就是一些自己的一些需求啊。 对，我没有刚灵魂灵，我没有刚刚就想，对，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家住哪里，所以我无法求助。 这是什么？好的，这个那是无法求助的部分， 对对对， 我是不求助的部分。 为什么不求助？ 就是 也还蛮害怕得不到帮助，反而 里面有恐惧， 有恐惧， 有很多恐惧， 对，然后这个恐惧会带来对自己更多的否定或是负面的情绪，所以比起来可能还选择就是宁愿选择不求助。 嗯嗯，因为恐惧求助了之后后面发生的事情有各种可能性都还蛮值得令人恐惧的 是蛮大的未知的 对对，蛮大的未知，就不管是你比如说 获得不了 你想要原本想象那样子的帮助啊、嗯、或者是你获得那个帮助不是你要的、啊、 对， 根本没有人要帮你、啊、 所以对，有获得不到或者是获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嗯、甚至你还可能引来一个更大的麻烦要处理 对对 对, 对，就是很好的理由，不很好的不求助的理由， 对， 嗯嗯，那就是对于求助这个东西， 嗯嗯 嗯，一般人对他有什么这个坏的印象？ 嗯，坏印象就是我觉得可能害怕被觉得很弱， 嗯嗯，对对，然后嗯，害怕就是像刚刚说的害怕获得后面获得那个东西，求助之后获得的那个东西不晓得会是什么， 对， 然后那个害怕自己可能露出的那个求助的那个样子， 嗯， 是搞不好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 嗯， 或者是别人会觉得啊， 你怎么会这样、嗯、 对， 而且你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样，有他的第一句是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我可能会马上崩溃 或是啊，你也会需要帮助哦， 嗯 之类的， 这句话感觉像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偶包 是会或是别人觉得你在他们的心中是某一个形象， 或是总是够强壮可以处理哪些事情的，可是却需要开这个口， 嗯， 这 样子，是的。 我想到一个在我家人的经验，就我说也还蛮害怕之后被拿来说嘴， 嗯， 我念一辈子的， 哦， 如果就是永远就是哎呀你当年， 嗯， 或是说哎你就是会哇，就是如果事情过了还要一直听这个被念的可能那我可能就是也会想说那算了， 哦， 自己咬牙， 或是别人得意洋洋的说曾经帮助过你的事情就会觉得，嗯，哦，很不想要那样子的故事发生， 嗯嗯嗯， 对，被人家知道你是不能一个人完成某些事情， 对， 或是你是一个有对别人有需要的人，哦，那来说这个求助这个东西有什么我们对他的好印象吗？有吗？ 有啊，我觉得就像是坏印象的镜射，但是我说那个未知的空间一样也是还蛮大的，但是想到的好印象有可能真的是会不只获得一个人或是一个力量，你会获得更多的预期以外的帮助， 嗯， 可能原来只想说，啊，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可是你获得比这个多更多，对， 嗯，还有就是你其实想象的可以去完成某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那是不可能只靠你一个人，然后你知道那一定要还要向别人求助， 嗯， 然后真的求助了之后后面的那个完成也真的就是像你一开始在求助之前想象的那样， 嗯， 甚至这些一起参与在里面求就是帮助你的这些人他们也享受那个过程， 嗯， 那是还蛮美好的一件事情， 嗯嗯嗯，还可能因此拓展了一些友谊啊， 嗯，对，嗯 嗯 或许拓展了你的求助能力。 我觉得求助真的是一个能力、啊、 甚至是你对于、不同的对象，嗯，要用不同的求助技巧，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门学问，这样子。 对，这可能我们可以在我们分享个人实力的时候来说说看。 是的，那是什么时候呢？ 那是现在吗？ 就是我们刚刚算是先开始。就是说整理一下这个求助这个东西的一些定义这样子、嗯、对，然后我们会想要接下来当然就是往我们最熟悉的方向去聊下去，先从求助这个概念在即兴剧的世界里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好，我要先跟大家说呢，现在我决定要调整一个姿势，因为听了上次的录音，我就觉得我们距离麦克风太远了、那时候太远，但是刚刚我们就用一个你知道弯腰驼背很靠近的姿势，但是现在我可能已经有点受不了、但是所以如果你有在听，然后现在我往后退，就是之后你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就是需要靠近的话，就是请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 哦、所以你是想要请他们那个听了之后告诉我们， 对，就 这个声音他们听起来觉得舒不舒服？ 对呀。 好，现在稍微微调一下，你觉得这样有比较好吗？ 哦，他长高了。 对对对。然 后我跟吴孝贤的腿呢，两个人都是打开超过在145度吗？差不多145度。 是吗？我大概只有80度。 我145度的叠在一起，为了靠近这个球。 那我 刚刚是不是发出了一个求助？ 是是是。 好， 那现在这样子，不知道是否有好一些，还是我们有需要再做更大的调整？ 先这样子。 好 ，OK。好印象，坏印象。我们刚刚说我们要 聊聊这个求助这个概念在即兴剧的世界里面的意义。 的意义 哦，不是意义，是不是求助的概念在即兴剧的世界里面 的一些发生 的一些发生 的一些发生。我现在马上立即想到的是在我开始演即兴剧的就是那时候的 一场演出当中呢，就是有伙伴在台上就是忘记了他那时候角色的姓名，但他又是主角，所以他就在就是他跟男主角的初相遇，所以就在他在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发了一个很明显我觉得很好的求助。他就说、我紧张跟你讲话，我紧张到忘记我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就马上有伙伴，我们就收到这个很明显的求助的 邀请，对、然后就马上就是做出就在一个 pub 里面、就是做出中间隔了很多人，然后一直大叫他的名字，丽美，丽美，现在人太多了，我没办法九段过去，丽美你还好吗？丽美之类，大概重复了862次，全场的观众也欢声雷动的鼓掌，因为大家都也都一起看到了这个求助。是的，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实际在演出的舞台上面，就是一个演员像其他的演员发出一个明显的一个求救的求，然后这也是还蛮常在即兴剧舞台上会发生的一种求助的例子，就是我们可能忘记了角色的名字，这还蛮常会忘记 角色的一些资讯， 对，角色的资讯、角色的名字，然后会很演员会留在角色状态里面，并且就是丢出一个 就是剧情里面的一个台词，但是包含了演员对演员的求助的这个资讯，去好让其他的伙伴可以接到，然后也用剧情，同时也演员跟演员之间去完成这个可能资讯上的提醒，这样子。 是的， 对啊，那就是我也想到我们在这个很多基础的工作坊或是基础的一些训练的就是团体里面都很常会玩的一个训练游戏叫做纸人叫名字。那这个纸人叫名字其实规则超级简单，就是大家站成一个圈圈，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机的伸出手指向圈圈里面的某一个伙伴，然后去叫出对方的名字。那每一次的这个团体大家的熟悉度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也很有可能会指到某一个人，然后我一下当下没有办法直接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很鼓励大家就是指着伙伴并且眼睛看着对方，用你的眼神用你的身体去让对方感受到，让对方知道你现在是需要帮助。然后收到讯息的在圈圈里面的某一个伙伴呢，他就会把自己的名字直接的说出来，让那位手指出去的伙伴可以很轻松的就听到这个名字，并且重复出对方的名字，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训练里面呢、就是大家不知道可不可以想象，我们其实是常常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够让就是这一群就是圈圈里面的人能够习惯并且允许自己是可以向别人求助的这件事。就是我们训练的对象常常通常是成人为主，然后真的是成人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我想大家真的是很多时候已经太习惯尽可能的都自己独立完成很多事情，并且不要就是麻烦别人。所以呢当我们在一个训练游戏里面用这样简单的东西，只不过是叫名字而已，去邀请大家是可以向另外一个人求助的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要花好多时间去鼓励鼓励大家，你是可以这样做的，然后呢你是可以不用在伸出手之前就先想好某一位你确定知道的伙伴的名字然后再伸出手的，你是真的可以随机的指出去，然后当你发现你自己手指到的是谁，然后你天哪我真的不知道这人的名字，我真的可以用眼睛看着他的眼睛让他知道 思维， 对，他就会说出思维，然后我就说思维我就重复他的名字。对，我们通常会很需要花时间在这个训练上。那为什么我们在就是这样子即兴剧的一开始的训练都还蛮强调这个部分呢？这个你也可以说是在训练大家是允许自己向伙伴求助的。那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即兴剧之所以可以发生啊，它就是在一个前提之上，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即兴剧的合作里面我们都是可以向彼此求助的，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在没有剧本的状况下要去演一出戏，所以呢如果我比如说我不允许我自己向别人求助，或是我知道在这个团体里面我求助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人会帮我，或是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我是不允许向别人求助的，我应该要自己很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天哪， 这不会发生 好难想象这个即兴剧会怎么演，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训练大家，无论是个人以及以团体为单位，我们大家都要有这个共同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允许向伙伴求助。对，就是连像这样子的东西我们都会需要被好好训练的，在即兴局面这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会练的东西。 如果就是我现在我刚刚在回想一些我们 可能在就特别是在舞台上面这样子求助的经验啊，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别那么多的例子，我觉得跟我们就是我们其实我接受到的训练就是即兴剧还是一个合作的艺术，在就是这些我们一直训练到我们可以一起上台合作演出之前，我觉得我们就是都已经进入到那种我们随时都准备好一起迎接挑战，所以我们都随时准备好在一起互助的状态，所以没有人是需要孤军奋战的，对，所以很可能在演出的过程里面有个意外状况发生的时候，就是大家同时都会去注意到，而且我们会同时一起奔过去，一起合作，一起来面对跟解决跟接起这个状况，然后让它继续下去。 对，那因为即兴剧它是一门表演艺术，所以我们是有它的一个在演出上的所谓的艺术的追求。我们一般就是即兴剧会想要追求的一种艺术性是，虽然我们今天这是一场没有剧本然后的就是现场即兴创作的演出，但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那个故事啊或者是节目的感觉好像仿佛像是这是一个就是准备好的排练好的一场 写好的剧本， 对，写好的像写好的剧本，对的这样的一个戏剧，这是我们即兴剧在追求的一种艺术性这样。所以呢我们在就是求助这个概念上，就它会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就是我们不会动不动可能就是忘记伙伴的名字的时候就立刻就是 停下来用演员说我刚刚叫什么名字， 对，或是说你可以你刚刚被取的是大名还是小花之类的，不会就是随便这样子跳出或是大辣辣在舞台上去这样跳出角色跳出故事去这样沟通，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几种可能，就是一个可能就是我在不隐藏不刻意隐藏自己，就是有这个需要伙伴帮忙的这样子的状态下，其实我们像刚刚思维说的如果伙伴都很注意台上的发生的话，很有可能我的伙伴现在是有这个会需要被帮忙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就会其他的伙伴就会主动的甚至我们鼓励大家鸡婆一点上去帮忙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概念也是我们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真的有就是在即兴剧表演的时候真的有那种需要伙伴帮忙的需求的时候，也不可以隐藏，就是不要逞强。 对，而且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需要被说出来被很清楚知道的东西。 是， 对， 这包括了你可能是在舞台上正在演出某个角色的一个演员，你发现了这个需求，或者是有可能你是在旁边 stand by 的演员，你发现你刚刚错过了某个资讯，或是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状况是其实你会蛮需要伙伴帮忙的时候呢，就会还蛮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去做这个隐藏，而是用你的技巧，然后像刚刚思维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一样，用你的技巧然后放在角色里面，放在剧情里面去完成这个求助的过程这样子。然后我们之前其实都有经历过，就是我们可能伙伴觉得说好吧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好像也没关系，或者是说我现在其实有什么样的状况，但是算了不要影响现在这个已经正在又一直继续往下发展的剧情好了，所以我们就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现在好像有某个求助的需求。那通常我们在一些类似像这样的经验里面，在后续我们可能演后大家的一些就是检讨之后，都会发现 如果那时候什么东西澄清，嗯啊，那好像会有一个就是更理想的一个大家合作的状态，或者说故事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在即兴剧演出的时候，虽然我们有在追求某种艺术性，但是呢，千万不要可能自己以为的那种，不要打扰到别人啊， 或是以为过了就好。 对对，应该不知道也没关系， 有关系， 就隐藏了那个求助的需求，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需要大家是允许自己，就是不刻意的隐藏，并且允许自己是可以主动明显的求助。对，当然还是在一个用角色、用故事包装的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去完成这个求助。 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一起说好听的故事啊。 是的呢，对，那就是刚刚聊的这个是属于即兴剧里面的求助。 是的， 对，那求助这个东西，它其实在真实人生中其实也还蛮常会发生的。 Yes. 对，在这个生活中，像工作上啊，或者是我其实工作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我们刚刚讲的是可能舞台上的，对，即兴剧舞台上工作上的啊，或者是那个家庭里面的啊，或各种关系上的啊，就是你现在有想到什么你自己就是在真实生活中跟求助这个东西的关系吗？ 就是以即兴加妈妈这件事我马上就想到，对，就是我看是吴米勒几个月的时候，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妈妈手已经非常的严重，而且我是两只手的就都已经肿起来还变形了，就那时候我的手拿出来就是全部都是歪的， 歪的， 对，就是我的手掌跟这一节是什么，前臂还是上臂， 对 就是连接着 对 手掌的 手臂 的那一整个，你要拿出来就不是只是整个像垂直九十度，像 就是个螃蟹吗？ 对，或是一只棋子一样， 棋子 对，到这么歪。然后我就是那时候有做了一件就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就是在真的就是公开的求助，而且那时候我的即兴，我那时候完全没办法进去我原来有在使用的脸书。打个岔，你知道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生产后我们的身体会提供我们一种叫做忘素，忘记的忘，然后激素的素，有人说因为真的生产跟养育的过程还蛮多挑战跟痛苦的，为了怕我们不再继续生产会提供这种忘素，让你忘却这种中间的挑战啊，身体心理上面的这些困难，然后让你可以继续。 天哪，老天也太残忍了用这种伎俩来骗女人。 我真的忘了好多事情包含那个脸书的密码，所以那时候我有另外一个，然后申请了另外一个，就是里面大部分都是家族里面的人。我记得那就是真的我已经完全Oh my god， 我们的麦克风完全的倒下好的，我接住他了。好的，我们已经处理好刚刚麦克风倒下的状况，现在他的腿打得很开，应该可以撑到我们录完今天的音。OK， 刚刚讲到哪？对， 就是 所以我有一个对的群组里面去发出， 是 Facebook， 对，但是就是只有两边的家人，我跟我先生的家人，对，跟少数几个朋友这样子，然后我就发出了，我就是有写我当时的状况，然后我就是有写，那我真的需要让我的手休息休息 可能一天就好，但是这一天就是我没办法再抱小孩或处理任何跟小孩有关的事情，然后我需要这个帮助。嗯，对。然后 我那时候还设定想说五分钟或是一分钟我就要把它关掉，就是对，因为我在想说可能没有任何人会看到或是会来帮助我。对，那我也还在深深的忧郁里面，但是大概没一下就我先生的电话就响起来了，然后他的就是我的五个大姑里面的其中一位。对，因为我的先生有五位姐姐，就已经来电说好，他们已经派谁过去可以吗，就是先确认这个就是这位家人是不是我可以接受的，然后来帮助我，然后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对，就是有让我的手好好休息，然后也可以去接受治疗。嗯，对。然后其实在那之后啊就是我的那位就是这位家人，他还请了一星期的假。在我发生完的那个周末结束之后，就是我是在某周间，我记得星期四，嗯，然后周末就是我先生放假嘛，我们可以一起在家里。然后的下一周呢，他就是那一周在家里照顾我跟宝宝。哎，哦，对，就是来跟我一起，然后每天买早餐来给我吃，然后做饭给我吃，然后他还负责，因为他已经是有孙子的，有好几个孙子，那他也很知道怎么陪伴小孩子。嗯，对，我就是我真的有在那几天，就大概将近八九天的时间好好的休息到可以再自己照顾小孩。 那主要是你那时候求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你说我这个人啊， 不然嘞，我们就是很重要是要那个你刚刚提到这个求助，是这个求助为什么会让你这么印象深刻？那个求助的那一刻，求助之前， 我是一个非常可以，我对疼痛的那个忍耐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就是生产对我来讲，就是那护理师都有说，哇，你真的非常可以忍痛。欸，因为在那些你知道强烈的宫缩之下，我都还是可以非常的，哦，宫缩来了，就是对于那些大家可能觉得会很强烈的疼痛，我都还蛮可以容易度过的。 你好像对很多东西不只是疼痛，你的忍受度都很强， 而且我个超有弹性的人。但是那一次，所以你看我真的有多痛，而且是真的已经到很严重。你想想看，谁会允许到你的两只手都变成手腕跟手臂几乎就是我不到九十度，但是真的就是已经七八十度这么弯。欸，那两只手一拿出来，你看就是两只变形的手。 那你那时候要求助的时候有很挣扎吗？ 有啊，有很担心别人觉得为什么你要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样。哦，然后怎么会到现在才开口。嗯，对，你看就已经有两个很不同的层次。嗯，然后我也非常担心就是没有人会帮助我。嗯，对，那我可能对就是其实好多害怕。哦，嗯嗯，对，害怕别人怎么看我，还有家里好乱我请人来我真的好很不好意思。嗯，对， 这很了解。嗯，很害羞。 嗯，很害羞很多的害羞，很多的恐惧。对， 那一次的求助的经验里之后有任何的改变了你个人对于求助这个东西的跟他之间关系吗？还是那只是一次性的经验？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嗯，就是我发现，哦，我原来还蛮多，在我觉得在生产之前有很多事情就是觉得自己可以，大部分事情自己可以独立完成，或是我比较会是去帮助别人的人。嗯，所以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觉得求助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嗯，然后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能力是很低的。嗯，然后 可是我在这个产后有意识到这个能力其实很重要， 嗯， 对，然后是我需要练习的， 嗯，嗯，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依然是有困难，可是我也开始有了求助，就是至少我愿意发出求助的这个成功的经验， 嗯， 对，就这很需要练习，嗯，特别我觉得我发现对我来讲很需要练习，而且其实是我想要，就如果这真的是一个能力有个标准的话，是我想要增进的， 嗯嗯嗯嗯嗯，那我也是会想到，就是一样跟当妈妈的这一段历程有关的， 嗯， 我其实也是一个超级独立的人，然后有很多事情也真的就是都可以自己完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一直很努力的在回想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调整，就我觉得好像现在回想起来是从一开始可能是从工作上面慢慢的去因为需求而建立了这个能力， 嗯， 就是要向各种不同的人求助这样子，就是从你可能只是很喜欢这门艺术即兴剧，然后你想要用它做点什么，然后把它变成你的工作， 嗯， 到你可能有了一个剧团，然后是剧团里面有不同的人来跟你一起合作去做更多跟即兴剧有关的事情，就是这样渐渐的累积之后开始去长出了本来自己就好之外的那个跟不同的人求助，好让更多的你想做的事情可以发生的这个能力，我觉得在就是多年来有渐渐的被就是累积出来这样子，然后我也有自己也有发现有一些心得在里面，就是可能是像跟不同的人求助的时候可能要用什么样不同的方法这样子，然后可以让我自己更顺利的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也能够让所谓被我求助的人其实是享受在那个过程里面的这样子，然后又延续到这个当了妈妈之后，因为也是自己带小孩又要继续做我的剧场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的就是你真的会需要帮助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其实也才一年多嘛，我的小孩才一岁多，又有一个深深的体会是怎么可能自己一个人养孩子，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得就是不觉得就是那种古代啊， 嗯， 就是那种大家庭全部都住在一起， 经过一整个村庄一起养孩子， 对，就是或者说我们现在可能都会很鄙视的就是什么婆媳住在一起，还是妯娌住在一起，还是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住在一起的那样的大家庭，然后甚至一个女人就生了好几个孩子的那样子的大家庭， 嗯， 就是现在都是小家庭嘛，现在都是谁要跟婆婆住， 嗯， 就是对，我也是其中一个这样子的女人但是你就不得不承认，当你真的打算要去生一个小孩的时候，我觉得哪有可能就自己一个人养孩子啊，所以我后来我现在就很接受，在生了小孩之后很接受我的生活里面就是要，我几乎是很有时候是很怎么讲，很有意识的去分配，就是我的家人可以如何的来被我求助，或者说如何来支援我，在养小孩以及兼顾工作这一切里面怎么去就是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变成常常要主动的去，其实很实际的嘛，就是这礼拜因为是自由工作者啊，每个礼拜的工作行程可能都不太一样，这礼拜有这样这样这样的行程，那可能前一两个礼拜就要来发个讯息问 妈妈啊姐姐啊就是哎，几月几号的哪几点到几点可以让我托婴吗这样子，然后那个然后我有时候也会想想说哎，这个人他那天已经被托过了，我接下来我先问谁好了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不会就是可能负担那么重就是或者说也很愉快的跟这个我的宝宝相处这样子，因为没有那么的密集之类的，就会觉得哇我好需要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网络去帮我一起去撑住这个所谓的育儿的这整个过程。这个就是应该这么讲啊，我在生了小孩之后在家庭关系里面的求助简直就是不间断的就是一直在，就已经变生活一部分了不是一个好像某一个 case 然后才来一个什么大求助，就是日常，就是求助就是我的妈妈生活中的其中一个日常这样子。对， 这样让我想到就是在这个上一档结束这个暑假的时候我有买了一个超大的那种你知道桌用月历超大的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先生还有我妈讲说我给你们一个人一个颜色就是我要我接下来要工作的时间呢就是我会贴出来，然后你们一人一个颜色，要把就是那个颜色要跟我工作的颜色就是一样长嘛这代表那个时间就是宝宝会有人可以照顾我陪伴然后但是我也是有开口请求这可以吗这样子对，然后这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会其实我真的还在练习怎么求助，然后跟也还在分辨或是找寻自己可以有的资源对，但是如果讲讲我跟我妈妈还有我先生有什么新的斩获，就是我们会很像我们要跟彼此说彼此的行事历耶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这以前不会发生吗？ 这以前完全不会发生啊 哦， 对，我跟我先生就是结完婚隔天两个人我一早就继续来排练他就去上班， 就鸟兽散 鸟兽散啊我们各自工作的 schedule 就是在自己的手上或者脑子里面对，跟妈妈也是有想要见面的时候我们联络彼此像现在这个就是特别想提示真的是产后，因为你需要照顾的人已经不只是你自己，你还需要让另外一个人不止活下去可能还可以活得好对，真的 很需要帮助，而且有些事真的是要提前准备的对， 没错。 然后刚刚孝贤在讲工作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回想起我就是跟在勇气即兴工作就是很幸福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彼此的需要，我先不要讲别人，因为我觉得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自己在台上台下的很多需要常常都是在真的你可能不用说或是不用做的不用那么明显不用刚刚孝贤有说不用隐藏对可能是自然而然没有刻意想什么只是没有隐藏或是甚至不用说你就会得到那个照顾会得到那个帮助对，所以在这里就是对我虽然可能比较没有机会去练习求助这件事但是其实因为我非常的幸福对 就是你已经算是怎么讲很安心还是 就是我们的我觉得因为即兴剧跟他带给我们的观念跟我们对就是我们是这样合作在一起的台上台下对，但在台上我们要一起合作说故事，可是这当然也会影响我们在台下跟彼此相处的温度跟态度 对，那让我想到你上次是不是有跟我提到那一次那个 Jonathan 来的时候你们早餐厅在路上早餐厅的时候 哦、oh, yes 在 我们 Jonathan 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约好要跟他第一次的碰，我自己他们其他的伙伴在澳洲，对不对？就跟他见过面了。 哦， 所以我们那时候本来约好要一起从双连捷运站约好，然后再出发去饭店接他一起去早餐。可是因为就是大家来的时间不一定，也有人被耽搁了。那突然就有其中一位伙伴说：“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先前进好了。”然后好，然后就有人跟着，然后就有人就说：“好，那我来发讯息给还没到的伙伴。”对，就我可以就小同学就是我们的 行政， 他就说，居然在旁边说。天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啊？到底谁是领头的也看不出来，可是怎么会有一个人开始说要做什么，所有的位置都有人补上。对，然后那一刻可是我们都是就这么自然的发生了。对，对，想起这是很棒的经验。 是的，听起来这个是有点像是让那个才新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的伙伴，有点哇惊讶于大家彼此之间的这个像是一个默契啊，合作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就是不需要求助但就自动到位的， 对，就得到 就得到。是的呢。我还有想到一个，就是在那个求助这件事情可以说跟即兴剧里面有一个技巧我觉得蛮有关系，就是所谓的 status。 对，即兴剧里面会练习一个角色的一个算是说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在即兴舞台上面可以扮演很不同的角色的一种技巧，叫做 status， 这样子。它可以说是一个角色的地位或者角色的状态的一个高低的一个切换，这样子。那我觉得无论是在即兴剧里面，还有就是我觉得在真实生活里面用这个 status 的技巧去放在这个求助的时刻里面，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应用。就是我觉得我在学到了 status 之后啊，我觉得绝对有帮助到我在真实生活中要去进行求助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更顺利一点。因为我会知道今天是这样子的状况或是遇到这样子的对象，对，在这个关系里面我要选择的是 high status 还是 low status， 也就是高姿态的还是低姿态的这个状态去进行这个求助的动作，进行这个。举个例子来说啊，就只好出卖我的老公。就是真的在夫妻关系里面，就是还蛮常会有需要就是求助的时候，然后还蛮常发生的，就是那个每天一定要进行的就是吃饭这件事情。 Yes。 对啊，那吃饭就是有时候会真的不知道吃什么，吃饭时间到了都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在这个时候啊，就是 我常常可能会是那个发难的那个人，就是肚子饿了啊，要今天要吃什么啊。那我的经验里面就是在你在用不同的状态去表达我刚刚说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的时候，真的会得到很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我也是在这个婚姻生活中就是多年来渐渐去体会， 几经尝试， 几经尝试去抓出一个就是跟我老公之间进行求助的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我可以这么形容，就是我跟他求助的话，我会需要就是怎么讲呢，低姿态但指令又要这个非常的清楚，甚至可以说是命令非常清楚， 低姿态的命令。 对，低姿态的命令，就是 这听起来是相当有层次的一个选择。因为就是可能你 如果是只有低姿态的话，其实是对我老公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只是说，我现在肚子好饿哦，要晚餐要吃什么啊，我一定得不到任何的答案，因为他不会给我任何的一个选项，他也跟我一样不知道。那通常结果一定是这样，就不会有结果这样子。那如果我就要用就是高姿态的啊，可能就是单纯的是就是命令的，就是说，哎，那个我要吃那个牛肉面，去买，肚子饿死了的话一定也不会有好结果。 我现在听就觉得很不爽。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就是渐渐的那个经验的累积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必须要低姿态。但是呢，依我老公他这样子的人的个性的话，他又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正面来说，他就是一个很配合，然后对吃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意见的一个人。那他其实又很愿意的去帮你服务，那只要你给他很清楚明确的这个指令的话，他是使命必达的。所以呢，我现在就很清楚知道在向他在这方面求助的时候，其实后来是可以应用到各方面的，不只是吃饭，不只是吃饭的这个部分，就是都是适用的。就是所以我可能跟他求助的时候，就是要像刚刚说的是低姿态的命令这样，那可能就要说，老公肚子好饿哦，你可不可以去买那个133巷里面的那一间越南河粉，然后牛肉要加两份，然后拿这个汤锅去装汤，然后这个盒子去装面，要这么明确。 好清楚哎。 对，最好还把环保袋拿出来，把那个汤锅跟那个盒子都放进去，然后放在那边，让他等一下就只要拎着就可以出去了，这样。是的，就这样子的话就会求助成功。 啊，你这还给我一个很好的，就我也想到我自己，就是我们除了真的去求助，还有要怎么求助。就对，求助，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最需要，我们最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对，所以你可以把那个框框，那个空格很明显的就是填满我们需要的东西，那至少我可以确定我这个回来的帮助不会是变成自己的困扰的。对，我 举个例子来听听。 举个例子，就是像就是我也会有在跟，就我的宝宝现在三岁嘛，吴米勒，他几乎醒着时间不太会在地表上面，就是一直不断，我们就是高活动力，他高活动力，但是我就是很快就会累，然后或者会有很多情绪张力还蛮大，很紧张的时候，就是我感觉我的耐性用完的时候，会有那些时候，然后可是我完全不想要，就是我到现在还没我没动过手，就是因为我不想要打骂小孩，因为我自己都被打骂大，我知道完全没用，只会让我更叛逆而已。但是可是我却会有到我的临界，我觉得我就是要爆炸了。然后后来这有些时候我也向某些家人朋友求助，可能得到的是，哎呀，小孩这时候多可爱，那一刻对我来讲，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可爱的人事物，因为我就是要爆炸了。或者是要我忍一忍，或者是就教训我，是你不对啊，你怎么会跟小孩这样子blah blah blah，这不是我需要的帮助。当我打那些电话的时候，我获得的不是我需要的帮助。后来我在我先生身上呢，也一起磨合了出，就是一起找出了，我有找出我需要的帮助是什么。所以我们会这样子，我就是跟他说，我发现就是我在这种临界点的时候，我会需要打电话给你。然后我需要你，就是只要告诉我说，老婆，我需要你，我不想要你去坐牢。 就是有一个这个台词，就对， 固定的台词。我爱你跟小，我需要你们在我的身边。哦、然后好，就是只要这种时候我拨给他，你知道，其实光是打这个电话的过程，我就已经开始准备要笑了，因为我就已经想到我会得到我需要的，因为我有问我先生，他愿意这么做吗？在就是有没有什么没办法这么做的状态？他想他没有，他可以。所以当我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我已经不讲话看着他，然后旁边背景前景后景，不然或是在我旁边，或是我整个人可能是被挡掉的，就是有个孩子在跳动。 我是用视讯， 视讯，视讯，要视讯，因为我需要他的表情，他就会说老婆，他有点台湾国语，这也是出卖先生，我需要你，我不要你去坐牢。你刚听到这我就觉得好好笑，我每次听到这我就开始哄堂大笑，然后我就好了，我就可以再继续去跟小孩玩，或是我真的就会 我会平静下来。对，所以不只是求助，然后也找到了就是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去找到了愿意提供给我这个帮助的人。这也是一个进步。 是的。 然后也想到说，在就是离开了好长一阵子再回来剧团啊，我也发现我也有蛮多主动去告诉我的伙伴，我现在是什么状态，现在的我会需要什么，对，比方会需要什么样的提醒，对，会需要大家帮注意到我的什么什么部分，对，也会主动去说。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我就是这个求助的益处也帮助到，就当然除了我可以获得我需要的，就因为我们要合作在一起，也可以帮助我们更顺利更快的接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啦，就是身为你那个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你合作的伙伴们，就是听到你有这么明确的跟伙伴的这样子的求助啊或澄清，他们应该也会觉得不管是觉得还蛮开心蛮被信任，以及也是觉得有更清楚知道怎么样就是跟现在的你合作，因为我相信他们可能也是会想说，就是我们真的也已经一阵子没合作，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一些想说要怎么跟你合作的一些需求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开了这一扇窗这一扇门是我觉得是很健康的的一个举动，对不对？ 好哟，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聊聊求助到这边，最后我们要来就是 ending 一下。那既然 今天聊的是求助， 是的呢， 那我们就来跟我们的听众求助一下 啊，我们用求向听众求助来当做今天的 ending。那你觉得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听众求助些什么？我们有听众吗？ 或许有一个 我们就想象着我们有听众，并且他们也会愿意出声让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听众的这个状况下，我们要向他们求助些什么呢？ 有人可以来陪我的小孩玩吗？ 哇，这个，你们可以就是赶快买新一档《勇气即兴》的票吗？ 我真的好需要这个练习哦， 是啊，很困难想，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演出完之后可以多留下来一会儿跟我们聊聊吗？ 那就也代表 他们要 先去买票吗？ 先买票进来。是的， 不好意思，就是身为一个团长，脑中都是浮现这种东西，嗯，都是对。 身为一个开放的人，我就会感染你脑中 真的吗？ 服务的这些东西。 我本来下一个就想讲说，哎，我们新款的 T 恤很好看，大家，嗯，要不要上那个线上商店去逛一下？哦，都是想这些东西， 算是可以自己组合，对不 对？ 对 啊，对啊，我们有三种图案，开始广告，就是三种图案，很多种颜色，大概有七八九种不同颜色的 T 恤，还有两种不同的版型。 对， 不好意思，不能再广告下去了，这样子。嗯，对对对。 来， 还可以求什么助呢？ 是这个说正经的 哦，说正经的哦，好吧，对对，以上都是不正经的。正经的话，就是如果以我们这个即兴妈妈这个节目，今天已经是第三集了嘛，嗯，然后会还蛮好奇，就是有哪些人有听了我们的节目，这样就算只听了一集也好。 我刚刚想到我们已经做了一季耶。 就一年中的三个月， 一年中的三个月， 四季中的一季， 耶， yeah， 哇，这是好一番成就啊。 然后很好奇。好奇，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正经的求助，就是求助于有任何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可以给我们任何一点点的小回应，包括可能就是点个什么赞啊，就是点个手指头啊，嗯，或者是留一个言给我们啊，嗯，不管是什么样的留言这样子，嗯，然后就是让我们知道你的存在这样子，嗯，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求助这样。 也蛮想邀请大家告诉我们你有想听听我们聊什么吗？ 是的呢，嗯，没错，我们还蛮需要这个灵感的激发。嗯，对，不管是什么，你丢出来，我们都会认真的思考看看，会不会是变成我们下一次的这个主题，嗯，这样子。嗯，对对对对，请你天马行空的乱喷一些灵感给我们， 回应我们的求助。 哎，对对对对。 哟，他是吴孝贤， 他是王思伟， 我们是即兴妈妈。